你好，我是杨晓峰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原始数据类型。Java 虽然号称是面向对象的语言，但是原始数据类型仍然是重要的组成元素，所以在面试中经常考察原始数据类型和包装类等 Java 语言特性。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,int 和 integer 有什么区别？谈谈 integer 的值缓存范围。int 是我们常说的整形数字，是 Java 的八个原始数据类型之一。Java 语言虽然号称一切都是对象，但原始数据类型是例外。Integer 是 int 对应的包装类，它有一个 int 类型的字段存储数据，并且提供了基本操作，比如数学运算、int 和字符串之间转换等。在 Java 5中，引入了自动装箱和自动拆箱功能， Java 可根据上下文自动进行转换，极大地简化了相关编程。关于 integer 的值缓存，这涉及 Java 5中另一个改进。构建 integer 对象的传统方式是直接调用构造器，直接 new 一个对象。但是根据实践，我们发现大部分数据操作都是集中在有限的较小的数值范围。因而在 Java 5中新增了静态工厂方法 value of， 在调用它的时候会利用一个缓存机制，带来了明显的性能改进。按照 Java doc， 这个值默认缓存是负128到127之间。今天这个问题呢，涵盖了 Java 里的两个基础要素，原始数据类型和包装类。谈到这里，就可以非常自然地扩展到自动装箱、自动拆箱机制，进而考察封装类的一些设计和实践。坦白说，理解基本原理和用法已经足够日常工作需求了，但是要落实到具体场景，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思考才能确定。面试官可以结合其他方面来考察面试者的掌握程度和思考逻辑。比如，我在专栏第一讲中介绍了 Java 使用的不同阶段，编译阶段、运行时、自动装箱、自动拆箱是发生在什么阶段。我在前面提到使用静态工厂方法 value of 会使用到缓存机制，那么自动封箱的时候缓存机制起作用吗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原始数据类型？ Java 的对象似乎也很高效，应用中具体会产生哪些差异？阅读过 integer 源码吗？分析下类或某些方法的设计要点。似乎有太多内容可以探讨，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。一、理解自动装箱、开箱。自动封箱实际上算是一种语法糖。什么是语法糖呢？可以简单理解为 Java 平台为我们自动进行了一些转换，保证不同的写法在运行时等价。它们发生在编译阶段，也就是生成的字节码是一致的。像前面提到的整数， Java 替我们自动把封箱转换为 integer.valueOf， 把拆箱替换为 integer.intValue。这似乎也顺道回答了另一个问题，既然调用的是 integer.valueOf， 自然能够得到缓存的好处啊。那如何程序化地验证上面的结论呢？你可以写一段简单的程序，包含文稿中的两句代码，然后反编译一下。当然，这是一种从表现倒推的方法。大多数情况下呢，我们还是直接参考规范文档会更加可靠，毕竟软件承诺的是遵循规范，而不是保持当前行为。这段代码和反编译的结果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这种缓存机制并不是只有 integer 才有，同样存在于其他的一些包装类，比如 boolean， 缓存了 true、false 对应实例，确切说只会返回两个常量实例 boolean.true 和 boolean.false。short 同样是缓存了负128到127之间的数值 ，byte 数值有限，所以全部都被缓存。character 缓存范围。U0000 到 U007F， 自动装箱、自动拆箱似乎很酷，在编程实践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原则上，建议避免无意中的装箱拆箱行为，尤其是在性能敏感的场合。创建10万个 Java 对象和10万个整数的开销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，不管是内存使用还是处理速度，光是对象头的空间占用就已经是数量级的差距了。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观点扩展开，使用原始数据类型、数组甚至本地代码实现等，在性能极度敏感的场景往往具有比较大的优势，用其替换掉包装类、动态数组等可以作为性能优化的备选项。一些追求极致性能的产品或者类库会极力避免创建过多对象。当然，在大多数产品代码里并没有必要这么做，还是以开发效率优先。以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计数器实现为例，文稿中的代码是一个常见的线程安全计数器实现。如果利用原始数据类型将其修改后的代码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考察是否读过、是否理解 JDK 源代码，可能是部分面试官的关注点。 这并不完全是一种苛刻的要求，阅读并实践高质量代码也是程序员成长的必经之路。下面我来分析一下 integer 的源码。整体看一下 integer 的职责，它主要包括各种基础的常量，比如最大值、最小值、位数等。前面提到的各种静态工厂方法 value of， 获取环境变量数值的方法，各种转换方法，比如转换为不同进制的字符串，如八进制，或者反过来的解析方法等。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些有意思的地方。首先，继续深挖缓存。Integer 的缓存范围虽然默认是-128到-127，但是在特别的应用场景，比如我们明确知道应用会频繁使用更大的数值，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缓存上限值实际是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的， JVM 提供了参数设置。这些实现呢，都体现在 java.lang.integer 源码之中，并实现在 integer cache 的静态初始化块里。第二，我们在分析字符串的设计实现时提到过，字符串是不可变的，保证了基本的信息安全和并发编程中的线程安全。如果你去看包装类里存储数值的成员变量 value， 你会发现不管是 integer 还是 boolean 等都被声明为 private final， 所以它们同样是不可变类型。这种设计是可以理解的，或者说是必须的选择。想象一下这个应用场景，比如 integer 提供了 get integer 方法，用于方便的读取系统属性，我们可以用属性来设置服务器某个服务的端口。如果我可以轻易的把获取到的 integer 对象改为其他数值，这会带来产品可靠性方面的严重问题。第三， integer 等包装类定义了类似 size 或 bytes 这样的常量，这反映了什么样的设计考虑呢？如果你使用过其他语言，比如 C、C++ 类似整数的位数其实是不确定的，可以在不同的平台，比如32位或者64位平台存在非常大的不同。那么在32位 JDK 或者64位 JDK 里，数据位数会有不同吗？或者说这个问题可以扩展为，我使用32位 JDK 开发编译的程序运行在64位 JDK 上，需要做什么特别的移植工作吗？其实这种移植对于 Java 来说相对要简单些，因为原始数据类型是不存在差异的，这些明确定义在 Java 语言规范里面，不管是32位还是64位环境，开发者无需担心数据的位数差异。对于应用移植，虽然存在一些底层实现的差异，比如64位 Hotspot JVM 里的对象要比32位 Hotspot JVM 大，但是总体来说并没有行为差异，应用移植还是可以做到宣称的依次书写到处执行。应用开发者更多需要考虑的是容量、能力等方面的差异。三、原始类型线程安全。前面提到了线程安全设计，你有没有想过原始数据类型操作是不是线程安全的呢？这里可能存在着不同层面的问题。原始数据类型的变量显然要使用并发相关手段才能保证线程安全，这些呢，我会在专栏后面的并发主题详细介绍。如果有线程安全的计算需要，建议考虑使用类似 Atomic Integer、 Atomic Long 这样的线程安全类。特别的是，部分比较宽的数据类型，比如 Float、Double， 甚至不能保证更新操作的原子性，可能出现程序读取到只更新了一半数据位的数值。四、 Java 原始数据类型和引用类型局限性。前面我谈了非常多的技术细节，最后再从 Java 平台发展的角度来看看原始数据类型对象的局限性和演进。对于 Java 应用开发者来说，设计复杂而灵活的类型系统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但是坦白说，毕竟这种类型系统的设计是源于很多年前的技术决定，现在已经逐渐暴露出了一些副作用。例如原始数据类型和 Java 泛型并不能配合使用，这是因为 Java 的泛型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伪泛型，它完全是一种编译期的技巧。 Java 编译期会自动将类型转换为对应的特定类型，这就决定了使用泛型必须保证相应类型可以转换为 Object。 例如无法高效地表达数据，也不便于表达复杂的数据结构，比如 Vector 和 Tuple。 我们知道 Java 的对象都是引用类型，如果一个原始数据类型数组它在内存里是一段连续的内存，而对象数组则不然，数据存储的是引用，对象往往是分散的存储在堆的不同位置。这种设计虽然带来了极大灵活性，但是也导致了数据操作的低效，尤其是无法充分利用现代 CPU 缓存机制。 Java 为对象内建了各种多态、线程安全等方面的支持，但这不是所有场合的需求，尤其是数据处理重要性日益提高，更加高密度的值类型是非常现实的需求。针对这方面的增强，目前正在 OpenJDK 领域紧锣密鼓地进行开发，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关注相关工程。今天我梳理了原始数据类型及其包装类，从源码级别分析了缓存机制等设计和实现细节，并且针对构建极致性能的场景分析了一些可以借鉴的实践。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，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？留一道思考题给你。前面提到了从空间角度， Java 对象要比原始数据类型开销大得多，你知道对象的内存结构是什么样的吗？比如对象头的结构，如何计算或者获取某个 Java 对象的大小呢？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，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，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。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？你可以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